为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潮啊。那昨天我上了之后才觉得这一堂课会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潮。当然我觉得上这一次就是这次的课的内容，因为我昨天也上过一遍啊，我觉得我自己会感觉到在读这些很枯燥乏味的条文里面啊，获益很大。可是我想同学听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蛮难过的吧，因为那种获益很大的感觉可能是《伤寒论》读到五六遍以后啊会有的感觉。那第一次听就要听这内容，我想到底不会很舒服啊。所以或许我们等一下中间下课下久一点，大家尽量趴下来睡啊，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个太辛苦。那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卷七的这个22条开始讲啊，又重新讲回这个桂枝汤的调营味啊，也可以说调容味的过程。那我想我们桂枝汤因为是最早教的一个方哦，可能有些同学到今天也忘了桂枝汤在干什么，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同学是插班的哦，所以。这个桂枝汤的最基本结构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曾经在课堂上提到过，说桂枝汤它的方子的走法很像是从人体的太阴区块去开太阳区块，就是足太阴脾经嘛，足太阳膀胱经。那这个桂枝汤的药性，当我们人体吸收它之后，它是先从脾胃这边吸收，对不对？那吸收以后呢，中医认为说脾吸收到的东西呢，它会先把它送到心脏。那桂枝汤里面的桂枝，它可以从心脏里面好像沿着，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哦，不是太绝对的精确，好像是沿着这个动脉的血管走出来，对不对？然后呢，那桂枝本身是一种能够驱风的植物嘛，那我们中国的本草学会说这个何以证明呢？因为你如果把桂枝的这个把肉桂的这个树木做成一个钉子钉到别的树，那个树就会死掉嘛。那木之气就是勾芒之气，也就是风之气，所以桂枝能够把这个风气解掉。那可是桂枝如果你不用药去引导它的话，它就会只行走在你的脉血管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桂枝汤是未分受风，对不对？那血管里面走的是营气啊，血管跟脉管里面是营气，那血管脉管的外面才是胃气，对不对？那你要把它驱风的效果带到胃分来，那你就必须要加上什么？加上生姜，对不对？因为生姜是一个在地上呢长，在地底下长的时候，它每一个分叉都很接近直角，对不对？是一个很会分叉的能量的植物。所以中国古时候就说孕妇如果吃太多生姜，生出来时小孩手指头会多一个，对不对？因为能量会分叉掉，那就要用这样的方法让桂枝的药性被生姜分叉，这样才能够叉出来走到胃分去驱风，对不对？那桂枝把血液往外打，那芍药就把血液往里面收，对不对？我们说芍药是能够放松人体的平滑肌，平滑肌放松了，这个地方的静脉就会放松，那放松着平滑肌就是构成那个内脏的那种肌肉了，就会把静脉血拉回来啊。那所以芍药又可以把血收在这个身体的中间的部分来去养血。那有生姜这种啊，让这个桂枝的能量可以更分叉走到更外面的药物，那当然也有一个跟生姜相反的药，就是大枣，对不对？也就是在桂枝汤里面的调节的话，我们会看得出来生姜的药性好像以我们说人体啊这个接受到的这个药物或者食物，不是说好像味道越浓厚的它越会比较走进里面走进下面，对不对？然后味道比较辛辣比较粗糙的味道它会走到外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有些药物是比较往阳的方向走往外面走，有的药物比较往阴的方向走往里面走。那生姜感觉上吃起来真的就是比桂枝要辣，所以它能够把桂枝的药性再往更外面去推出来啊。那这是一点。那可是桂枝汤有另外一个跟生姜相反的药物，就是大枣。像生姜是一种驱赶水气的药，可是呢大枣是一种保住水气的药。那中国本草学家就会说大枣是榨不出汁的，你要榨就变枣泥了，对不对？那这个那大枣呢，它 的特征就是它的木头需要很多锋锐之气。我们说大枣在 结果子之前喜欢人家拿铁的斧头去砍它，然后这样它就会结得很好，木头会长得很好。那枣子的树也是有刺的，代表它有这个锋锐之气。可是它得到了这个锋锐之气，它会把它的木头呢长成非常纹理细致，对不对？就好像锋锐之气在枣树都能够被化为很阴柔的感觉。那我们又说这个，那像这样子的一种果子，如果你吃到肚子里面的话，它就会把你身体里面比较粗糙的气变得比较阴柔，那越阴柔的东西就会越走迎分，对不对？就往阴的方向走，不往阳的方向走。所以大枣可以导引这个可以说是补入我们的血分里面去，迎分里面，或者在《神农本草经》说大枣助十二经，对不对？那走在经络里面的是营气嘛，是不是？就是比较细致的气，那比较粗糙的气才会走到经络外面变成胃气。那所以呢，大枣入营，生姜出胃，这是桂枝汤这个桂枝跟芍药的这个循环之外的一个营胃的循环，由生姜跟大枣完成。就是已经讲，这都是已经讲过的东西嘛，啊，是帮同学复习一下。那因为为什么要复习呢？因为今天要讲的课程呢，就是庄仲景对于调节营卫的很多细巧的手法，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药性结构希望同学不要忘记。因为像这个大枣入营或者生姜出胃的这个药性哦，在张仲景的著作里面会看得非常清楚。可是如果你是看这个一般的十方的本草书，比如说也不要说十方，就比较后期的本草书，就是已经有很多十方理论在里面的。因为十方理论的意思就是它的本草是看它的归经。那现在你如果买到一本本草备药，它大概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个药走什么经，对不对？那可是生姜的这个药性跟大枣的这个药性其实是不太能够用归经来谈论它的。那所以如果我们是读什么本草备药，或者有一些十方的医家啊注解张仲景的书的时候，往往就会看不到这个生姜大枣的这些走法，乃至于在读桂枝汤的时候会读得觉得很混乱。像你一般如果看那个什么一宗精进的伤寒论的注解哦，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在说哦，祛风就是桂枝，桂枝就可以一直走到胃气这边来。那其实光是靠桂枝大概不能够走到胃气哦，不能完成这个东西，必须要有生姜。所以这些是一个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各派的这个医学理论啊都有它很好的地方，是可以互相调和的。但是关于经方里面那个内在的这个药物的逻辑，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被后来啊太多的其他的理论伤害到。那这个桂枝汤的基本的走法，同学先把它再回忆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其他的方子啊，才能够了解说张仲景他如何的在一个太阳篇里面教我们处理太阳区块的疾病，也就是营卫的调和要如何做到啊，它的理论以及用药。那这个22条跟23条这两条啊，如果是一个日本那边的康平本伤寒论的话，它的23条是写的比22条低一格的，也就是在唐朝的传本里面是23条有点像是22条的注解文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那这个22条23条呢，是在谈一个人呢、啊、有一种症状，就是莫名的出汗或者莫名的发热。那同学，我们之前在伤寒论我们太阳上篇学到现在，我们有学到一些关于出汗的方，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有学过桂枝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对不起，不是桂枝附子汤。那桂枝加附子汤是怎么样的一种出汗啊？就是这个人他的胃气已经太虚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汗水就不能够收住，然后汗水就一直流，那越流这个人就觉得越累，而且那个汗到流的都好像不会停一样，就觉得很可怕，对不对？那是表阳虚的桂枝加附子汤症。那这样子的话就要用桂枝汤走营卫，然后再用附子去补这个阳气，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教到的这个22条呢，它不是桂枝加附子汤症，所以同学要稍微会分辨啊。他就说有一种人呢，他是病人常自汗出者，就是这个人呢就常常莫名其妙的会流一身汗。那 他说这个人的状态是容气和胃气不协也，他说所以然者，容行脉中，胃行脉外，胃气不共容气协和故也啊。这个地方呢，他是说我们说血管里面经络里面走的气是比较细致的容器，对不对？那血管外面经络外面从皮肤到肌肉这个地方弥漫的是在外面保卫我们的胃气。那这个我们在一开始教桂枝汤以前就有讲到说，张仲景的这个太阳篇是很关系到人的营卫而气的，对不对？营卫或者是荣卫都可以啊。那这个我们有讲过说，营卫气呢可以在人的身体有四个源头，其中一个呢是六经传遍说是胃气是比较属于足太阳膀胱经的运行区块。那足太阳膀胱经怎么样有胃气呢？比较是我们这个肾脏部位的这个无形的所谓的命门之火，对不对？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气，那这个水气也是非常抽象的名词，烧热了然后从背部这样子上来绕过头顶下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气烧上来的时候，它能够形成一股好像人体的大气层一样，保卫我们不要被外面来的陨石打坏啊，就是不要被风邪所伤，这是其中一个源头。那另外呢，因为胃气是分布在我们人体的表面表保护我们的，那人体的表面刚好是皮肤，对不对？那皮肤是属于肺，对不对？所以呢胃气一定跟肺气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人的胃气它有另外一个源头是人的肺，也就是胸中大气啊。那还有就是人的身体，我们说水气呢直接从后面这样子上来，这是一条路，但它其实不止这条路，还有所谓的它分叉在这个人的身体侧面上来的所谓的三焦之气。那三焦之气比较像是沿着我们身体的淋巴系统上来的啦，那三焦之气它也会汇聚到胸中变成胸中大气的一部分，所以三焦之气也是支援着胃气的。那另外桂枝汤所走的那个源头就是从脾出来，从太阴到太阳的那一条，就是桂枝汤经过脾消化，对不对？它会经过，其实不要说桂枝汤啦，就是脾吸收了营养吸收了能量，然后它会从心脏输布到血管里面，再从血管分到血管外面，也就是从容气分化成胃气的这个管道。那桂枝汤所走的就是从容气分化到胃气的这个管道。那当然桂枝汤这个受风邪它可能是伤到胃气的方法有很多，可能可以从后脑勺进来，对不对？直接打到膀胱经上，也可能因为天气太冷了皮肤受寒了，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伤到胃气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虽然胃气有这四个源头，但是桂枝汤选择了从脾太阴脾出来到太阳表面的这一个管道，所以因为桂枝汤走的是这个管道，所以呢就对这个症状会有意义。那这个症状呢，张仲景的解释就是说，人的胃气如果很虚的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很容易出汗，对不对？那如果像是桂枝加附子汤那种，是真的这个人就阳虚的很厉害了，那这个人汗出就不会停。可是呢这一条他在讲的出汗是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一身汗，但是流完了就停了。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个人没有其他的毛病，没有什么阴阳两虚啊什么，这其他的问题都先没有。那平常这个辩证点其实同学会不会觉得有点难度，就是如果有个同学跟你讲说啊，我好会出汗哦，他到底是桂枝加附子汤还是这个桂枝汤？其实这个好会出汗这个字听起来很暧昧，对不对？那你就要问他说你出汗容不容易停。那如果你汗出了之后一直自己都不会停的话，比较可能是桂枝加附子汤的那种虚汗。还有就是要问他你出汗之后人会不会累，因为桂枝加附子汤的那种虚脱的汗是越流人会越累的。那这条所谓的容胃不和的出汗呢，它就是当你的胃气变虚了，身体开始好像很多水分就会 能量不够，身体就会觉得这水分可以放它出去，因为能量很够的水分，身体就会想把它抓住；能量不够的水分，身体就会把它丢掉，所以就会一直出汗。可是呢，这个能量不够是因为啊，那张仲景说它是容气和胃气不协，就是它的血管里面脉经脉里面的这个容气其实是很 OK 的，可是呢，它的外面的胃气呢跟不上容气的水平，所以呢。胃气得不到容气的这个，好像容气走到胃气的这一条路啊，好像有点塞住。那因为塞住，所以胃气在外面用着用着就会越来越虚损。那虚损到一个程度，它就变成在冒汗了。可是，到底来讲，这个人的容气并不虚，所以胃气虚到一个程度之后，容气还是会被拔出来支援胃气，只是慢了一两个钟头而已。所以到后来容器还是会出来支援胃气，所以这个人的汗还是会停，但是就是每次在胃气需要容器的时候，容器不能在第一时间供应的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人就会莫名其妙的一阵汗，然后流了之后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这样的状况其实还蛮容易遇到的啊。那像这个 case 这个状况的医案，其实我在一开始发贵枝汤的医案就已经发下去了，所以之后同学如果回家可以看一下已经发的医案啊，里面贵枝汤医案就有处理这个自汗。所以呢，张仲景就说，那这样子的毛病要怎么处理呢？就是复发其汗则愈啊，就是你再用桂枝汤发一次汗，因为桂枝汤是一个调和容胃的方，它能够把你从容气分布到胃气的这个管道把它疏通一次，那你本来就不是有什么大病，那一旦疏通了，那人就舒服了。那这个调和容胃也可以是调和阴阳，就像之前桂枝汤的医案不是有好几个医案都是一个人左半边会出汗右半边不会出汗，对不对？就是身体的阴阳不通也是用桂枝汤在调的啊。但是这个阴阳不通用桂枝汤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因为真的阴阳不通我们还有厥阴篇的方子啊，就是阴阳隔绝的情况用厥阴篇的一些什么当归四逆汤啊乌梅丸之类的。那再来二十三条呢，我们就当作它是解释二十二条啊。首先二十三条就是说病人脏无他病，这个出汗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那有一些出汗它不是属于这个状况，一定要分得出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满身一直在出大汗，然后他心情很烦躁，口很渴，甚至脉还蛮宏大的，那这个出大汗是就知道这是白虎加人参汤症，对不对？这是阳明热啊，就已经不属于桂枝汤的范围了。那或者有人他是因为太过于阴虚，所以他晚上睡着的时候会出一身大汗，那个是阴虚的汗，那要治疗他的阴虚。所以这个先决条件你要知道这个人体质上没有什么其他毛病，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呢，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就是他常常会发烧，常常会出一身汗，然后都不会，好像这个状况就一直延续下去啊，就是没有什么好转，就是动不动就这样一下。他说此胃气不和也，他说这是他的胃气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能量的状态。那他说那张仲景就在用这个汤，用桂枝汤的时候呢，就再给大家一个用药的小诀窍。他说先其时发汗则愈，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发热或者发汗的状态是没有办法预测时间，那就算了。可是如果有些人他就是下午两点的时候特别会发一身汗，那你就会知道快要到两点就是会有这个状况，对不对？所以张仲景就说你到两点的时候出一身汗，代表说其实在可能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你的营气供应到胃气的这个管道就已经供应不上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早一点，可能早一两个钟头就先吃桂枝汤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让它供应得上，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营气跟胃气就可以调和得很好啊。所以如果你找得到那个出汗或者发热的时间点的话，那就用这个药，就记得在你要出汗或者发热之前来使用它啊。那这样子你的 容器跟胃气就能够做好朋友啊。那教从前教到这里，就会想到有一个叫做什么小叮当的卡通歌啊。那个卡通歌就是有一个叫大熊的小孩子啊，就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非常贪心啊，然后要不到很难过，然后这个小叮当就出现，然后就什么东西都给他，就说啊好棒啊，小叮当我最喜欢你了啊，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要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把这个容器供应上啊，那那个胃气就会很喜欢这个容器啊，他们的感情就会变得很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用药的技巧，所以这地方等于也帮助同学复习到桂枝汤的另外一层的功用，就它不只是驱散风邪啊，它也有调和营卫的功用。那么那它这个地方的症状呢，有自汗出这个症状，二十三条有发热这个症状，所以呢桂枝汤在临床上面也常常被用来治疗低烧，就有些人他的那个身体啊，就是莫名其妙，也不能是说是真正的病倒，但是他平常体温就常常是差不多38度左右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胃气不能够跟得上容器的调和度的一个状况，所以桂枝汤平常在家常用来治疗低烧也是会有的，就是不像是真正的感冒或者生病，但是还是要同学记得要有一个前提是病人脏无他病啊，因为比如说像气太虚的补中益气汤症，这个人会气虚发热，那血太虚的当归补血汤症，这个人也会血虚发热，并不是每一种的发热都是桂枝汤在处理，就是这些就是补中益气汤症，它以后会叫补中益气汤，就是补中益气汤症会有补中益气汤抓补症的方法，那就是比较左右两只手的寸口的大小啊。那当归补血汤症的话，就把这个左手的关脉看你的肝的血虚不虚，对不对，都有抓主症的方法，那你把这些还有感冒的发热，当然我们一直都在学，同学我想也不会搞错，所以把这些所有其他的病的可能性都排除了，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好像没有病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是脉象啊什么都还算没有其他的病，而莫名其妙的有发热或者有出汗的状况，那就可以用桂枝汤。那这个状况其实我是遇到过的，就我就有朋友他是那种没事很容易出一阵汗，但是你说他很虚损嘛，那也不见得，那我就叫他吃桂枝汤，那吃了五六克吧，然后喝热开水，然后发一次汗，那就只发一次就好很多了。那个，所以这个方子同学不妨参考看看，如果你用桂枝汤发一次发现都没有好转，那也轻松嘛，反正桂枝汤也是吃不死人的药，那你发一次没好转然后还继续流汗，你就知道他是桂枝加附子汤症的嘛，对不对，这也蛮好调整的啊。所以这两个条的用药上面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只是不晓得啊，如果同学是第一次学习伤寒论的话，会不会教完人就忘记，你们觉得呢，就是桂枝汤在治疗的除了治感冒之外还有一个治疗出汗，那治疗出汗之外还有一个治疗低烧，因为通常一般我们学伤寒论的脑容量啊，会记得桂枝汤治感冒，会记得桂枝汤治出汗，通常它治低烧这件事情到后来都忘掉啊，所以同学你们想看用什么方法记得它啊。那再来呢，24条又回到这个麻黄汤的条文了啊，他说伤寒脉浮紧，那伤寒脉浮紧我们就知道它是比较偏麻黄汤症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就是脉浮紧的伤寒的话不是麻黄汤症就是大青龙汤症了，那前面讲麻黄汤的时候，同学有没有发现前面的条文跟这个条文是有一点点矛盾的，就是前面的条文讲说如果你得了麻黄汤症然后你自己能够流出鼻血来，那这个麻黄汤症就会解掉，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地方是讲说这个脉浮紧的状况你应该给他发汗的，用麻黄汤发汗的，你没有发汗然后他流出鼻血来，那这样子你要再给他吃麻黄汤，也就是说前面的条文是在讲说如果他的麻黄汤症透过流鼻血都解掉了就最好，对不对，那另外前面条文也有讲说如果他是麻黄汤症吃的药也有很有可能是不发汗而流鼻血的，流鼻血的意思一样，就是那个寒气直接从血分被逼出来，对不对，这样也就可以了，因为麻黄汤症的这个寒气是会比较凝聚在营分，比较凝聚在血分的，所以它可以从血出来，桂枝汤要喷血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了啊、哦。那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一条讲的 就是你虽然流出鼻血了，可是前面那个流鼻血会好，张仲景有补一句话说是阳气重故也，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抗病机能还算强，能量还够，就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寒邪逼出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毛黄汤症呢，是鼻血已经流出来了，可是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把这个寒邪一起推出来，所以你就要再给他吃一次麻黄汤，然后帮助他邪气能够排得干净。那这一条呢，可能啊，同学听了会觉得在生活中啊没什么用处，因为各位同学啊，从小到大感冒到喷鼻血的举个手，我看有过的人举手，感冒而喷鼻血的就这么多学生只有一个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这条学了没什么意思一样啊。但是这条可以反过来看，比如说日本的这个大冢进节啊，他有一个医案是这样子的，他就有一次他曾经医治过一个15岁的少年，那这个男孩子呢就是动辄就流鼻血，就是很容易流鼻血，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医好。那有一次呢，这个男孩子在感冒啊，然后鼻塞怎么样，刚好变成麻黄汤症的样子，他就给那个小孩吃了麻黄汤治感冒，然后麻黄汤治好那感冒以后，那小孩子再也不流鼻血了。同学听得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莫名的很容易流鼻血的体质，是因为身体里面有寒邪，而你没有能量把寒邪赶走，所以身体好像努力挣扎要把寒邪逼出来，可是一直逼不干净，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的流鼻血。那如果你能够观察到这个现象的话，用一次麻黄汤，甚至你更温和用一次桂枝汤都可以，如果把那个寒邪能够逼出来的话，往往这个流鼻血的习惯就会消失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麻黄汤跟鼻血的关系，有谈到中风，对不对？就是为什么脑溢血要用麻黄剂来治疗，就是如果你不能够用麻黄剂把身体里面中的这个寒邪拔掉的话，他的身体这个代偿反应会一直出血，那这样脑子就压坏了。因为脑溢血只爆那一次的话，不要继续爆，你把寒邪赶走，那是那个脑子里面的血液，脑子会自己吸收掉，会不太有事情。可是如果它一直出血的话，压到眼脑，人就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种出血的状况跟受寒邪的关系，那我们要了解到它啊。当然，你小孩子啊，如果偶尔流一次鼻血，那其实都没有关系，就当做他受了寒气自己衄解，对不对？那如果他是常态性的流鼻血的话，那就要注意。像礼拜六班的时候，他们就有爸爸妈妈带小孩来听课，他们就有说他们的小孩是感冒就会流鼻血，这是一个典型啊。那如果是有寒邪的流鼻血的话，他通常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在流鼻血之前会这个地方有一点头痛，然后鼻血流出来以后，这个头痛会缓解。哦，刚刚我说那大冢进节那个故事，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少年的头，就是说流鼻血之前会头痛，那鼻血流出来之后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昨天班的那个爸爸妈妈跟小孩，他们家那个小孩子也是说感冒的时候就是会头痛，然后流鼻血之后会松一点啊，就是会往这个方向走。那一般来讲，太阳伤寒或者伤风的头痛不会集中在这里的，对不对？它比较可能是在旁边上面或者后脑勺。可是麻黄汤的这个衄解这个现象，用鼻血来解的这个情况啊，头痛常常会痛在这里，因为它等于是太阳膀胱经走到这边嘛，对不对？然后从这里传到鼻子的这个内迎香的部位，然后血逼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会有邪气的血会聚集到这个鼻子上面。所以太阳病如果是走到这个流鼻血的这一关的时候，它的头痛会让人跟阳明病很难分，因为阳明病的头痛也是痛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去看阳明还是太阳，用头痛的部位来分就不太有意义的啊。所以就是这里的话，辨证点就可能要从鼻血来看。那接下来呢，25条啊，25条也是延续上一堂课张仲景一直在强调的一些事情。上一堂课我们有看到张仲景一直在告诉他的读者 说是我们用下法，不要太急着用，对不对？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很可能张仲景以外的其他医生都很急躁，很喜欢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泻药先开下去，然后把很多人都医坏。所以张仲景在书里面就一直跟人家讲说，不要急着用泻药，不要急着用泻药。那这条也有延续到他的这种调性啊。那他说啊，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那我们说阳明病的阳明经症是白虎汤症，对不对？就是发烧啦，出大汗啦，会渴啦，额头痛啦，但是白虎汤症没有便秘这个事情。那阳明经症传了变成阳明腑症了啊，变成大肠里面大便干燥在里面，就会有便秘的现象，所以它就会变成发烧啦，出大汗，然后没有大便。那通常你感冒发烧，然后呢又六七天不大便，它是不是有可能是阳明腑症？有可能吧，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一般啊，比如说我不晓得台湾人怎么样啊，就是好像看那个日本漫画蜡笔小新啊，蜡笔小新的妈妈好像都每天都苦于便秘的问题啊，你们有没有看？那这个，我昨天问班上同学说，我们一般所谓的便秘可以到多久不大便？那昨天班上同学说，好像也有五六天不大便的都有啊。那一般的。